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四十集，他什么都懂，除了常识。文静记得幼儿园的老师牵着他的手，有些为难地看着他母亲说： 文太太，文静跟其他小孩不太一样，我们这实在没有办法去教他，要不您送到特殊学校去吧，那儿的师资条件比这要好很多的。 文静也记得母亲当时的表情，她强忍着情绪，只是点头说了句： 麻烦了。 随后牵着她往回走。母亲在路上给父亲打电话。 不行，他们不收，这已经是最后一家幼儿园了，公立私立的我们全都试过还是不行，怎么办呢？别找了，我们找老师在家里教他就好，没别的法子了。谁在家？你有时间还是我有时间？有家政和家教老师就行了，我还要赶实验数据，明天还要出差，这个月还要做评估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在忙，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。文静也…… 他转头看了眼文静，文静静静地站在那儿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。马路对面是公园，很多家长带着孩子们在里面放风筝游玩，隔着老远距离都能听到那边的欢声笑语。 阿静，想去玩吗？ 文静没有回答，母亲已经牵住她的手往马路对面去。 我们去玩一会儿。 她只是离开研究所一会儿，电话就响个不停。她提起精神去接电话，解释自己一会儿就回去，而等她挂掉电话时，就听到有孩子大哭起来。他急急忙忙地去找文静，就见文静面前站着一位气势汹汹的家长和一个正在大哭的小男孩。 你家孩子怎么回事啊？好端端的打人呢。 对不起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。 李彩不清楚前因后果，但还是先赔礼道歉，随后拉着文静问缘由。文静看着母亲没什么表情地说： 他推我，我才推他的。 他那是在跟你玩呢。 对方母亲很是恼火，拉起自家嚎哭不止的孩子转身就走。 孙子，我们不跟他玩了。 文静。 等人走后，李彩半蹲下来跟文静解释： 他是在跟你玩，不是故意推你的，所以你不能推他。 文静不明白， 他推我，我不能推他，为什么？ 李彩语塞了一会儿，猜到： 因为他是跟你玩。 为什么？ 他还在问。李彩替他理了理衣服，耐着性子解释： 因为你把他弄哭了呀，跟小朋友要友好相处，不能打人，也不能动手把人推开。 你是他的妈妈，不是我的妈妈。 你说什么？ 李彩怔住，文静却不再开口。家教老师是第三天来的，他花了一周的时间跟文静建立感情，陪他堆积木，看他一个人下棋和拆机器人。对于文静过人的记忆力和超出同龄的智商，他表示了十分震惊。他在文静父母回家时跟他们建议： 应该送文静去学校的，他很聪明，去了学校之后呢也会试着和朋友相处，不然他太孤独了，小孩子这么小就一直关在家里，对他的身心都不好。 没有关在家里，是他融入不了学校，我们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，谢谢你的建议。 文静父母只是回来找一份文件， 找完就匆匆离开了。文静就站在门口，看着他们走远，这才转身回到沙发上坐好，继续拆桌上的机器人。家教老师有些心疼地问他：“ 你想不想找朋友一起玩啊？” 文静摇头。 为什么呀？不喜欢别的小朋友吗？ 他们可以推我，但我不可以推他们。 为什么呀？谁说的？ 妈妈说的。 家教老师错愕地看着文静，他明明有很多话可以说，却一时之间找不出能好好安慰文静的话。接下来，不管老师问什么，文静都不再开口，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堆完积木，把拆下来的机器人拼装完毕，就去下棋。他会下五子棋，也会下国际象棋。文静太聪明，家教老师在他面前也仅仅是险胜，但文静习惯一个人下棋。他静静地坐在那儿，一坐就是很久。在文静童年的记忆里，大多都是各种家教老师的面孔，他们都是开朗的性子，脾气温和，也很有耐心。他们教他课本上的知识，但没教他生活中的常识。大概所有人都以为，他这么聪明，怎么会不知道那些生活常识呢？但事实却是，文静什么都懂，除了常识。他也还是会梦游，心理医生为他做过催眠治疗，他在催眠状态下依旧在梦游，完全回答不了心理医生的任何问题。精神科医生为他做过检查，确定他有交流障碍，最后鉴定他为阿斯伯格综合征。 阿斯伯德综合征属于孤独谱系障碍的一种，具有孤独症的典型表现，也就是社会交往和沟通能力低下，孤独少有，兴趣狭窄，动作和行为刻板这些，但是没有明显的语言障碍和智能障碍。阿斯伯德综合症也称之为高功能孤独症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情感交流障碍，不能体会别人的情感，因此在学校里头不能很好的遵守秩序，不能和其他人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，容易和同学产生冲突。阿斯伯德综合症的孩子呢，智商一般都很正常，甚至有些方面会高于同龄儿。有的孩子在学校里可能被称之为怪博士，兴趣爱好跟普通的小朋友可能有些不太一样，但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有比较深入的研究。 文静记得医生念的那50道题的答题卷，也记得满分100的卷子，他只得了5分。他更记得母亲看见答卷时投过来的视线，他惊诧也很无措。他翻来覆去地看答卷，似乎不明白为什么文静会选一个明明看起来就是错误的答案，就像他不能理解文静为什么不能体会他人的情感一样。他像个无知无觉的怪物，他看起来和其他小孩没有什么不同，但他不会哭，不会笑，也不能感知其他人的情绪，他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